消散。我也知道那不是因为爱，城市的夜晚如此的灿烂，只是没有你在身边陪伴。终于你做了别人的小三，快乐都烟消云散。